到了吗？ 欢迎知识入穴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刘玄派出的三员大将瓜分刘秀的大本营，一瞬间就失败了。但刘玄也不是这么不禁打的，他在派出三个人的同时，还派了一个领军人物尚书仆射谢公。谢公不像是其他三个人都是孤家寡人去执行任务，他不但带了武器，而且还带了很多，有一支完整的部队，部队里还配了多名大将和参谋。说得直白一点，那就是一支特种部队。所以呢，这支特种部队到了邺城之后，不等刘秀开口呢，就直接把邺城的守军全部遣送回刘秀那儿去了。你不是想来调军吗？不用麻烦你了，我直接给你送过去。如此一来，邺城就成了刘玄在河北真正意义上的一国两制了。咱有自己的地盘，有自己的军队，有自己的粮食，什么都可以自己满足，跟你刘秀再无瓜葛。这样井水不犯河水，可以相安无事了吧。当然了，这只是谢公一个人一厢情愿的想法，刘秀可不是这么想的。他容不下这颗钉子，不拔掉了这颗钉子，他心里边又怎么能安定呢？可是要拔钉子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动用武力显然是最下策，这样恐怕吃力不讨好。刘秀是思来想去，决定智取。俗话说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刘秀通过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，要想除掉谢公，就必须要先剪其羽翼，马武。这个马武智勇双全，是谢公的得力干将。现代企业的许多人呢，都流行跳槽。其实大家跳槽的目的无非有两个，一是为了能获得更好的待遇，二是为了能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。否则呢，这么跳来跳去的，又为什么呀？显然刘秀就很精通这一点，为了能把马武挖到手，他是不择手段。他有事没事的就找马武去套近乎，而且呢，多次的宴请马武。马武一开始特别的防备着刘秀，毕竟各为其主啊。但是刘秀请的多了，他又不好总是拒绝，于是呢，他还是去赴宴了。他如果知道这一次赴宴两个人会擦出爱的火花来，一定会再多穿几层防弹衣的。酒过三巡，刘秀搭着马武的肩膀说了一句特别爷们儿的话：以后啊，我们就是亲兄弟。 这马武一听那个感动啊，哗哗的淌眼泪。接着刘秀握着马武的手，又说了一句特别给力的话：上古和渔阳拥有天下一流的骑兵，以后都交给你来指挥。马武一听更感动了，除了眼泪在流，鼻涕都流下来了。刘秀的第三句话是彻底征服了马武：我手下的将领加在一块儿，也比不上你一个马将军呐。马武立马举起双手：行了行了，大王别再说了，以后我唯您马首是瞻就是了。就这样，刘秀通过糖衣炮弹成功收服了马武，就等于剪断了谢公的羽翼。接下来就该对谢公下手了。一天，他派人送了一封信给谢公，中心内容只有一句：联合抗敌。具体策划是这样的：我负责杀敌人，斩杀敌人的主力部队，你呢负责去捡战利品，协助我拿下敌人后方的一座城。我一打败敌人的主力部队，后方城里的敌人肯定是望风而逃，到时候所有的战利品都归你了。谢公一听，这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吗？那他当然乐意干了。结果按照刘秀所约定的那样，刘秀打败了敌人的主力之后，谢公赶紧派兵到后方一看，事情果然不出刘秀之所料，敌人早就逃之夭夭了。空城市的战利品是不捡白不捡呐，谢公马上带领主力部队去搬取战利品。可哪知道啊，正当他们一个个捡的嘴都咧开，笑得脸上都开了花的时候，敌人进行了猛烈的反扑，结果谢公部队是大败而归呀。没办法了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谢公只好率领残兵败将回了大本营了。但是当谢公赶到城下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情况不对，杀人魔王吴汉又出现了。谢公喊出了一句：吾中了刘秀之计。话音还没落呢，吴汉的剑已经刺穿了他的脖子。就这样，刘秀施展了多种本事，一一化解了刘玄的三板斧。而纸老虎刘玄的三板斧过后，就再也没有什么招可用了。接下来就是刘秀大展手脚的时候了。刘秀化解了刘玄的阴风邪招，并不代表他从此就可以在河北坐享其成，无忧无虑了。相反，河北的局势还处于四分五裂、极度混乱的状态。当时在河北除了刘秀，还有铜马、大同、高湖、由来、青都、武校、武藩、五楼等20多支部队，总人数加起来超过百万。100万呢，这是个什么样的天文数字啊？想必大家都清楚吧。曹操在赤壁的时候号称他是百万大军，人人头一鞭可以使江水皆流，从中可想而知。他们的存在对刘秀的威胁太大了，他们个个都像猛虎一样，出来咬一口就闪人，叫你防不胜防啊。而刘秀如果不采取行动，任其为所欲为，那么他非但会被咬得遍体鳞伤，而且还有重蹈覆辙的危险。如何虎口拔牙呢？这是刘秀需要面对的。如果把刘玄比喻成是内，那么河北的这些义军就是外。 刘秀采取的是安内先攘外的策略。而攘外的过程当中呢，刘秀虽然采取的是三步跨栏跳跃式发展的战略，但是整个过程却被他演绎的是跌宕起伏，荡气回肠。刘秀的第一步是釜底抽薪。釜底抽薪这句话呀，出自北齐魏收为侯景判宜良朝文，抽薪只费剪草除根。古人还说呀，故以汤止沸，沸乃不止，称止其本，则去火而已矣。什么意思呢？这比喻的其实很浅显了，道理说得十分清楚。水烧开了，你再兑开水进去，那是不可能让水温降下来的。根本的办法就是把火撤掉，水温自然就降下来了。这个计策用于军事，是指对强敌不可用正面作战取胜，而应该避其锋芒，削减敌人的气势，再趁机取胜的谋略。釜底抽薪的关键是在于抓住主要矛盾。很多时候呢，一些影响战争全局的关键点，恰恰是敌人的弱点。指挥员要准确判断，抓住时机攻敌人的弱点，比如粮草辎重，如果能趁机夺过来，敌军就会不战自乱。公元24年秋天，刘秀开始了攘外之旅。都说枪打出头鸟，刘秀首先把目标对准河北势力最大的义军铜马。铜马来自山东，和赤眉的关系可以用亲密无间来形容，而两者的兴衰是此消彼长啊。最开始赤眉是强大之极，随着赤眉的慢慢衰弱，铜马是越来越强大，最后铜马甚至到了唯我独尊的地步。刘秀选择铜马开刀还是有道理的，毕竟打败了铜马以后，那事情就好办了。可是铜马正像他名字一样，像铜一样坚硬，像马一样刚毅，想打败铜马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。至少刘秀就亲身体会到了铜马的厉害。两军正式交战在青阳，刘秀派出的开路先锋叫盖延。这个盖延字巨卿，是渔阳当地人，他人如其字啊，身材高大，臂力惊人，是刘秀的得力猛将。盖延本来就没把铜马放在眼里，可哪知道一上来是连连受挫，最后还被铜马军队围了个严严实实。幸亏策应的邓禹及时赶来，盖延才避免了死无葬身之处的后果。听说盖延失利之后，刘秀的另一员猛将姚期主动请缨去挑战铜马，结果也被铜马围着打。如果不是刘秀亲率大军来救援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接连的失利让原本激动的刘秀冷静了下来，他不再和铜马进行硬碰硬的交锋了，而是选择安营扎寨，按兵不动，静思制敌良策。让刘秀想不到的是，就在他闭门思过的时候，铜马却仿佛一刻也不得安宁似的，天天来叫阵，时时来挑战。刚开始刘秀感到很烦躁啊，甚至准备和铜马决一死战，但是转念又一想，敌人这样想决战，除了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之外，应该还有别的因素在里面。于是他通过仔细观察，多方位的调查，很快就得出结论了。敌人急于求战， 那是因为粮草供应不足。 哦，粮草的问题就是铜马的命门之所在呀。 只要坚守不出，打持久战，打消耗战，那铜马是必败无疑呀。刘秀由此想到了釜底抽薪的招数，于是乎名义上他是静的，但实际上他却是动的。他一方面派吴汉从幽州征调粮草以供自己需求，另一方面派姚期去截断铜马的粮道。事实证明呢，刘秀的招数果然很绝。在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同时，那铜马军队就只能喝西北风了。那西北风显然不好喝呀，坚持了一个月之后，铜马军队就开始撤军了。凡是打仗的人都知道，撤军也是一门学问，很深的学问。诸葛亮死了之后，为了防止魏军的趁机追杀，就曾弄出真假诸葛亮来吓唬司马懿。而孙膑在退军中以造术来迷惑庞涓，从而最终打败了庞涓。所以呢，在当两军相持对垒的时候，一方如果想撤军的时候，一定不能慌张，要沉着冷静，制定好应对策略，以保证大部队能安全撤退。可是作为野草部队，铜马军可就不一样了，他们独来独往惯了，是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什么策略不策略，36计走为上计。于是乎，铜马在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，选择了集体撤军。当然了，他们选择的时间是深夜，以为这个时候撤兵神不知鬼不觉。但是刘秀的双眼一直盯着铜马军的一举一动呢，想撤没那么容易。随着刘秀一声令下，蓄势待发的士兵马上追击出去，结果慌乱的铜马军队死伤惨重，最终大部分铜马军队选择了投降。降军加起来高达几十万呢，那数量相当的可观。为了降军能够死心塌地地归心于自己，刘秀采取的战略和当年项羽的战略方针完全相反。项羽当年面对秦军几十万降兵，采取的是坑杀，一了百了，这样就不会有纠纷了。但结果是杀了秦军的降兵，负了天下百姓的心，也伤了自己，最终被刘邦后来居上拉拢人心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刘秀面对几十万的降军，为了收服他们的心，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措施。本着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的原则，封铜马各位将帅为列侯，以稳定铜马将士的心。二是以身犯险，亲自到铜马各营去看望各部，嘘寒问暖，及时解决各部士兵的困难。对这，铜马士兵感动得热泪盈眶，纷纷表示，孝王如此诚心对我，我们一定以死效忠，不负孝王的厚爱。通过怀柔的战术，刘秀很快就搞定了刚猛的铜马。这一仗，刘秀不但成功多了几十万的军队，而且还得到了一个绝色的绰号，铜马帝，皇帝的帝。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支力量的强大，铜马也是支撑着刘秀后来能够称帝的主力。釜底抽薪，事半功倍，巧用智慧，名利双收。 刘秀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应战能力和收心能力。第一战胜利之后，刘秀并没有小富即安，马上走出第二步，反客为主。反客为主啊，原本的意思是指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客人跟主人的位置到了，客人的行为举止俨然是主人，而主人反而就了客位。这一计在军事战略方面往往反映在同盟军当中，其主导地位的是主盟者，反被颇费心思的从盟方所支配所戏弄，从而落入从盟者设计的圈套当中。刘秀接下来呢，要对付的第二个对手是一支联合部队，这支联合部队是以青都为首，再加上一部分赤眉军，还有上将大同吴藩，总兵也有十几万，都聚集在射犬。这支联合部队也不是吃素的呀。刘秀的先锋部队由耿纯带领，结果他们才安好营扎好寨，敌人就来了个夜袭。耿纯一点防备都没有，好在面对从天而降的敌人，耿纯表现出了一名超级将领的素质，不但临危不乱，还想出了一个奇招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在火光冲天当中，他命令各营不准乱，自己带着2000精锐铁骑去偷袭敌人的后营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正认为得手的敌人突然看到自己的大本营火光冲天，吓得是屁滚尿流，赶紧回兵相救。耿纯也因此而解了自己大本营的围。这是敌人的绝好机会，他们却浪费了。接下来随着刘秀的主力部队到来，青都等联合军就只有挨打的份儿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我叫杨靖伟，我是白石坊太师第七代非遗的传承人。 58岁的杨靖伟是地道的老北京，他个头不高，看起来很健壮，有着习武人的气质，讲起太师的历史真是如数家珍。 我们白石坊太师老会啊，他成立于乾隆5年，也就是1740年，距现在为止已经是200多年历史了。到了同治9年，白纸坊呢有两位大户重整了白纸坊太师老会。1956年左右呢，北京印钞厂呢正式的成立太师这个队伍了。 舞狮是中国和西域文化交流的产物，有南北两种表演风格。白纸坊太师属于北狮，北狮一看就是一只狮子，看不到舞狮人。早年间白纸坊太师是一黄一蓝，后来慢慢发展成了黑狮子。 这个1959年呢，白纸坊太师呢应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竣工庆典，当时由于没有这个颜料呢去染这个蓝狮子，有那个老师傅呢想了个办法，就是把狮子头呢染成黑色，舞台上呢再用这个蓝光呢去追。这个表演受到这个毛主席、周总理等人的赞扬，从此以后呢，黑狮子呢就在京城这一带呢就是享有一定的名义了。

将永远长存。 咿呀，我林场知识入血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。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联合部队一看这么相持下去对自己不利呀、啊、他又实行了偷袭战术。偷袭哪儿呢？奔着刘秀的辎重部队去了。但是负责辎重的姚七那是什么样的人呢？那可是以一敌百的一员猛将。结果联合部队偷袭不成18米，又损失了一部分兵马。刘秀等时机成熟的时候，对联合部队就发动了总攻，凭借一浪高过一浪的攻势，最终打败了这支联合部队。两战告捷呀、啊、刘秀接下来三步走里第三步，瞒天过海。瞒天过海的谋略绝不是可以跟欺上瞒下掩耳盗铃，或者诸如夜中行窃托人衣裘僻处谋命之类一样的，也绝不是谋略之士所应当做的事儿。虽然呢这两种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欺骗性，但是动机性质目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不能混为一谈。这一计的兵法运用常常是着眼于人们在观察处理世事当中，由于对某些事情的习见不移而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疏漏和松懈，所以能趁虚以事假引真，掩盖一些军事行动，把握时机出奇制胜。接下来呢，刘秀在河北残余势力只剩下了由来这只危险股了。由来可深深地知道失败以后的后果，所以面对刘秀的逼近是拼死抵抗。但因为刘秀携着两胜余威，进攻刚开始很顺利，连连告捷，而由来是节节败退，这一退就退到了顺水。刘秀呢一路之上顺风顺水也就大意了，结果遭遇由来的伏兵，刘秀本人被追到了一处悬崖之上，就像武侠小说里写的那样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，刘秀只好选择了跳崖。幸亏刘秀福大命大，悬崖下是一潭碧清的水，他侥幸不死。此后刘秀残余部队陆续在范阳集合，但因为此时刘秀的下落不明，弄得人心惶惶。眼看着大有散伙的意思了，吴汉站出来了，而且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：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既然刘秀死了，还有刘演的后来人长子刘璋在南阳，我们不愁没有主子，大家得努力呀。吴汉用瞒天过海的话暂时稳定了军心，而大难不死的刘秀很快也就回来了，于是他带领大家马上又进行了反击。 由来本来还想把刘秀的部队一举歼灭呢，哪知道刘秀进行了反攻倒算，在猝不及防之下只好选择了溃逃。而千里追踪是刘秀的拿手好戏，结果刘秀一直追到平谷，打败了由来，剩下的残余部队进入辽西辽东地区，被乌桓等少数民族所杀，落得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结局。相信朋友们还记得呢，刘秀在河北逃过王朗的追杀之后，起兵的时候因为兵力不够强大，打出联合城头子路的牌子起义，结果一路攻城占地，最终一步一步的壮大，从而消灭了王朗。由此可见，城头子路是相当的强大。城头子路虽然强大，但刘秀却没有跟他真正的联合，因为他们虽然拥军数十万，但是作风却不敢让人苟同，烧杀抢掠无所不作。城头子路干的是黑社会的勾当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刘秀没有选择合作，那也是情理之中的。但问题是，现在刘秀以三步走消灭了河北所有强大的敌人之后，这个城头子路又在哪儿呢？其实城头子路正在进行内部的偷梁换柱。城头子路创始人有两个，一个叫袁增，东平人，字子路，另一个人叫刘许，肥城人。两个人最早起义在泸县城头，起义的时候呢，就取了这么一个很特别的名字，城头子路。城头是地名，子路是人名，应该说这个名字占据了天时地利，很不错。但关键还没有人和呢，如果要有，那这个名字就是绝配了。表面上来看，袁增和刘许相处的还不错，刘玄招安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人选择了归顺，袁增被任命为东莱太守，刘许为济南太守，两个人都是顶天梁啊，大将军。按理说呢，这样的名利也是可以的了，但问题是两个人却是面和心不和。起义是两个人的事儿，但取军队名字的时候却变成了一个人，仿佛是袁增一个人在造反似的。刘许就算当时没不满意，事后肯定也会有意见。再说到后来，城头子路的部队发展到了20多万，势力不可谓不强大。为了取得军队的绝对领导权，刘许无所不用其极，最后利用大量的钱财收买了袁增手下的得力部将，结果部将一给力就进行了偷助，把袁增给咔嚓掉了。这下刘许终于实现了自己独裁的愿望，而且刘玄也给了他一个天大的头衔，柱国侯。但很快刘许就后悔了，他拥有了帽子和票子，却是一根空柱子，权力没了。他的部队很快就被刘玄调到各地，他是空有侯位，成了光杆司令了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窝里斗之后，城头子路也就烟消云散了。此时已经不需要刘秀来动用武力了，我们姑且给他们送上一个成语，叫做自取灭亡。话说刘秀彻底荡平河北，可以说用了非常三加一战术。三大战役看起来简单，但过程却一波三折。刘秀甚至在最后一战当中险些赔上了性命，但好在他大难不死。而且这个一呢，虽然是别人送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 还是刘秀武力所设的结果，渡过难就是喜的时候了。喜欢历史的朋友呢，会发现这么一个问题：大凡新皇帝诞生之前，面对虎视已久的皇帝宝座，大多数人在登基之前都会害羞，都会遮遮掩掩，推三阻四，欲拒还迎，很难为情，不好意思，大有丑媳妇没脸见公婆的意思。装矜持没错，装害羞也是一种妩媚，能装嫩更是一种修养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美其名曰卖萌。毕竟要当皇帝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，你表现得越低调越单纯，越可爱越谦虚，别人就会对你越敬佩越崇拜，别人都会认为你是逼不得已才坐上这个宝座的。没看到刘邦登基的时候一再推脱，最后是重臣联名上血书，吊足了大家的胃口之后，他才勉强答应。由此可见，刘邦可以说是卖萌的鼻祖。刘秀作为刘邦的曾孙，自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把卖萌技术演绎得炉火纯青。是啊，硕大的河北已经都归刘秀所有了，人杰地灵的燕赵之地被他踏在了脚下，他此时不称皇帝，还有谁能称皇帝呢？当然了，众将也有众将的考虑，此时刘秀登基，他们也会水涨船高，而被封侯拜将，成就功名。也正是这样，劝刘秀登基的人是一波又一波。第一个站出来劝刘秀登基的是绿林军出身的领导马武。战役刚打完，马武没等刘秀从胜利的兴奋当中清醒过来，就急匆匆对刘秀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说。他的话归纳起来有两点，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，当真是劝说的新创造新发现呢。第一个问题是脑筋急转弯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敢者，那第二个吃螃蟹的人呢？刘秀正想回答说是挑战者，马武却自己答了，消费者。一招鲜尝遍天，凡事要走在前面才能得到意外之喜，而如果总是跟别人后面亦步亦趋，非但得不到什么，反而要贴了自己的老本儿。此时天下还没有皇帝呀，是大王您称帝最好的时机，如果错过了，那么就算将来孔子来当您的丞相，孙子来当您的将军，也于事无补了。第二个问题呢，是一个歇后语，贼喊捉贼。刘秀正想答多此一举呢，马武却自己说了，倒打一耙。现在的天下形势一片混乱，如果大王您不称帝，那么行事做人都将名不正言不顺，您可以叫别人为贼，别人也可以叫您为贼，贼喊捉贼，分不清哪个是贼哪个不是贼。正所谓山前有个贼山后有个贼，两人山前来比武，不知是贼厉害还是贼比贼厉害。总之啊，不称帝不利于打仗，不利于将来的发展呐。应该说马武还是有一定文采的，至少劝说词是很有创意的，方式和内容都可圈可点，令人惊叹。但是啊，他的言论呢过于理论了，违背了实际。他说完之后， 刘秀就回答了两句话：如今天下早已有了一个皇帝，叫刘玄。我平定河北是在贼前，而不是贼后。马武哑口无言了，很遗憾，他劝说的不成功。第二个站出来逼刘秀登基的是一伙人。逼宫这样的大事，一个人做力量太小了，人多力量大嘛。所以这一次诸侯们一起来了个联名上书，请求刘秀登基。为了集结众人的智慧，上书那可是洋洋洒洒写了几万字，文章内容也是条分缕序，章节有序，运用了大量的修饰词。文章先是陈述了自王莽以来天下动乱的形势，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接着指出了更始皇帝刘玄的软弱无能，欺软怕硬，背信弃义，什么难听的词儿都往王莽和刘玄两个人身上招呼。骂够了之后，就是说刘秀自起兵开始到统一河北一路高歌，英勇无比，所有华丽的词儿都到了刘秀身上。文章里把王莽比喻成狠毒无比的蟒蛇，把刘玄比喻成阿斗，把刘秀当成蛟龙来形容，把刘秀形容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人，哪里不平哪里有他，哪里搞不定哪里有他。最后的总结陈词是：为了天下社稷，为了黎民百姓，您呐，一定要登基呀。应该说这一次众将万众一心，众志成城，准备充分，逼出了水平和风格。结果刘秀却让人很气愤，为了天下社稷，为了黎民百姓，我现在还不能登基呀。为什么呀？众人都想问，但是刘秀却不回答。第三个站出来说话的是耿纯，他吸取了前两次别人失败的原因，使出的是又那一招。方式很简单，也很特别。他最初来投靠刘秀的时候呢，是带着整个大家族，大有沙场百战历精兵，不倒黄龙誓不还的英雄气概。而此时他也带着一副棺材去见刘秀，只是这次的棺材很小，他上去放在刘秀的案头前。刘秀还惊讶呢，耿纯就直接教会了刘秀一个词：攀龙鳞，附凤翼。大家都倾家荡产，抛妻弃子的跟着你混，为什么呢？还不是为了能封妻荫子，光宗耀祖。如果您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脱，让天下的英雄寒了心，我们还不如趁早散了好。我是带着棺材来的，也没脸再回故乡了，还不如早点躺在棺材里算了。耿纯的话语里边有两层意思，一是让刘秀明白了，大家跟着您是因为有盼头，有美好的前途支撑；二是让刘秀清醒了，如果看不到前途，看不到盼头，大家就会作鸟兽散。耿纯的表演入木三分，刘秀被震撼到了，他沉思了半晌，这才说了：我会好好考虑这件事的，将军请先回去吧。相对前两次的直接拒绝，这次刘秀的委婉显然已经难能可贵了。而耿纯多聪明啊，知道刘秀心里边已经松动了，而要他做出抉择不能太急于求成，所以他很识趣地走了。他的预料果然没错， 其实刘秀早就心潮起伏，只是他还在犹豫，还在纠结。他不知道，也不明白，自己登基究竟成熟了没有。那么，到底谁能彻底让他放下心中的那个结呢？刘秀啊，被众将给逼的、诱的、劝的，烧得全身火热，悸动不已。但他还是在等待，等待一个为他解盟的人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冯异，刘秀希望冯异能站出来，告诉他何去何从。但前三次啊，他在卖盟当中都没有冯异的身影出现，所以他只能等。他不可能放下架子，主动去找冯异来询问这件事儿，这不是把自己陷于不仁不义之中吗？刘秀不会知道，他在等待的同时，冯异也在等。此时朝中三次劝解之后，他知道时机到了，于是呢，他主动来找刘秀了。就如同一对彼此思念的恋人一样，两个人见面的时候，高兴地相互拥抱在一起。那刘秀搂着冯异，就像搂着绝世美女一般。冯异看着刘秀，就像牛郎对织女那么专注啊。冯异是张口惊人呐、如果你不当皇帝，就让我来当吧。这冯异使的是激将法，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，刘玄是靠不住的，刘氏能不能再度兴起，就看您的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 刘主声音记录历史，我是北京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延庆罕传传承人丁师所。 伴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，当记者置身于2016年元宵节延庆花卉的现场时，虎虎生风的舞狮子、舞龙、高跷、秧歌等特色项目正轮番登场。记者发现，在众多花卉项目表演中，就有好几支国家级非遗项目延庆汉传表演队的身影。而作为这个项目的世纪传承人之一，如今68岁的丁石所正是辅导老师。 那是船呀，全是木制的，北方最好的木叫榆木，就老榆树。本身船体大约在60-70斤，跑也带着风子小百斤，那是我的比较有劲了。跑汉船，它速度比较快，1分钟

我在大兴，我爱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，大兴济世。